还是王星现金开动开始，芝麻加入爱， 龙生龙，祝你财运兴隆，气势都升。 想当地产大亨吗？ 我要买台北， 我要买巴黎， 开饭店， 买单了。 好玩创新快速的电子刷卡机， 要我一个，我是地产大亨。 让全家欢乐无穷的益智游戏地产大亨，台之宝益智游戏全系列热闹上市中。 Hello， 天公啊啊啊落水哦哦哦，谁没安家谁没安家。 妈，我们吃饼好了。 你以为客家只有三个？ 谁教你的？ 就这样，70岁的阿明伯默默种出10000斤稻米，并且全数捐出，为故乡创立5块村塔翠罐。10000斤稻米的塔翠罐，阿明伯觉得在地的幸福子民相信幸福，勇于承担。联邦银行24了，要你一起留下来打拼。幸福更踏实，联邦银行。 创意客家料理，引入客家风情，还有颠覆想象的另类创作，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看的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 TVBS 来一客专题报道。 圈呢，这种比较相信风水啦，哦，相信职场升迁，各式各样方式的人应该很多哈。 演艺圈用的方法都比较独特啦。我有一个艺人朋友，那开公司啊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找了个高人来哈，然后那高人就指点他啊，风水摆设啊。比较特别的一环是他把那个这个地板呢垫高，地板为什么垫高呢？就是地板里面有文章了，它里面有铺。所谓的七星阵，好，然后当然各式各样的这种那个好编排。过了半年以后呢，他的公司运势呢一落千丈，好还得了啊，然后就越想越不对劲，就是找另外一个高人来看。这高人一到这办公室大惊失色，啊，他这个公司被人家下了7道无形的符，好，这个是必杀符。然后接着呢就说这个地板里面什么东西啊，我那个艺人朋友就跟他讲说啊，摆了阵法，他说这个阵一定有问题，当场找那个木工撬开一看，不得了了，阴阳倒置啊，完全呢，这个阵法的排法呢，不是为这个公司好，他这个公司本来是好的不得了的哦，他等于是把他气给泄掉了，就跟詹老师被泄掉了一样。 他听到那个字就气呀、 啊。那好的高人干嘛去泄人家的气呢？各位，高人不得哈、哦、不慎选，有一种高人他是把你的气泄给谁？泄给他自己。这个高人呢，这个所谓的高人越来越有钱，房子越买越多，但这家公司一直萎缩，一直萎缩，一直萎缩，他就把你的气呢流到他那里去。好、然后整个再重新好、再。这个高人就把这个地板就撤掉了嘛，然后也去看了他的祖坟，因为好笑的是说，因为前一个高人就跟这个艺人说，你们家祖坟有问题，你因为他爸爸很早就过世了嘛，你爸爸那个头是歪的，啊，骨头是歪的，为了这个事情，啊、那个因为这个后来这个高人就说那个都是在骗你的，啊，不信的话你挖来看看。好，这个艺人朋友很厉害，他把前面那个高人找来，就不跟他讲什么事情，说我想要调整我们家的祖坟啊，你不是说我爸爸头歪了吗？啊，是不是挖来他调整一下这样子？这个所谓的这前面高人呢，就是有点支支吾吾的，可是也勉为其难就去了。然后那天还狂风暴雨，那个工人挖挖一挖，这个人当场就指着这个高人说：“哪里歪？”人家指得不得了。所以这就表示说，啊，这个也是给观众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啦，就是高人啊很多，啊，每个都自称是高人。 对，有些高人很邪恶的啦。 对，千万也不能乱相信，就是。 不止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，好像很多制作人也非常的迷信，对不对？ 制作人呢，迷信方式千百种，像我个人就是笃信电视神嘛，大家都知道，我觉得我。 什么叫辨识神？ 辨识神是这样子呢，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制作这个节目收视率不好，不好这怎么办？要怎么样？除了内裤大逆转之外呢， 还有别招哦， 还有一个更经济实惠的，在你的节目播出了当时呢，啊，这个电视当然一定要焚香啊，好，然后你拿一个圆板凳，啊，然后盘腿而坐，双手合十，要念出来哦，念出来才有诚意，就是好，念收视第一，收视第一，收视第一，收视第一，收视第一，收视第一，再念，好，大概要念49次，一念完以后呢， 49次， 3秒钟之内赶快转到你的敌对台，一定要转到敌对台，你光念自己收视第一没有用嘛，别人收视不下滑，你怎么变第一？赶快3秒钟之内转到别台，好，然后收。开始念了，收视最后一名，收视最后一名，收视第二名，收视最后一名，好，也会有一个神奇的效果。 可是你没有想到，你转到敌对的台，你不就是帮忙人家计算多一次的收视率？ 没有，到敌对台的同时看到敌对台，收视倒数第一上。 对啊，没有，所以你要喊收视最后，最后是最后这样子啊。 这好，真是太好笑了。 这个还蛮有影响力的。我另外一个制作人朋友更离奇，他到那个木栅， 怪招还真多。 木栅有一间也是那个太子宫，太子宫，他曾经有一次那个七掉了，变成大子宫。因为那个太下面那一点不见了， 太大了，那个大的功了， 那个动物也长须，我忍不住跟那个主任委员说，你把它拜托了，不要那么省钱好不好，把那一点点回来了，每个人呢，哇，大富翁， 太好笑了，刚才瑞德说还大了功，因为你的那一横也不见了， 他那更离奇，新节目开播所有人不看好，因为主持阵容蛮弱的，节目的内容也不怎么样，他去拜了以后去求这个太子爷，太子爷当场跟他讲，没问题，好，你这么诚心来求我，好，我呢会让全国的百姓啊，那个天线都调过来看你的，因为太子爷是古代人嘛， 有没有那么神？ 他没有办法像我们现代人讲的术语，说什么 AC Nielsen 啊什么等等，他以为是天线调过来，好说把天线调整过来，一定让你数字呢一飞冲天，哎，所有人都不看好节目，三集之内。可以做到同时段第一名，那你说神不神奇？而且奇怪呢，那节目我怎么看？以我这么专业的人呢、啊，好歹是知名制作人呢、啊，我怎么看我就觉得好难看。好，可能我太主观，我看不见，见不得别人好，也有可能啊。我请每个朋友都说那个节目烂透了，这个他就是收视低啊，气不气人？ 可是电视圈不就是这样子，都马是一边看一边骂，然后收视率就好得不得了啊。 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大子宫的厉害。 太厉害，太厉害了啦。那瑞德哥，其实很多这种做法都是。是在那种最隐秘最秘密的角落进行，很多办公室都是这样。 对，没有错，其实我们古代说那个古代宫廷里面最怕的是那种草人，有没有草人， 然后搓， 然后这个生辰年月日，如果你要害死一个那个后妃的话，用这种方式最容易的嘛，对不对？那种很可怕，其实办公室里面也有，办公室里面那个香港，我记得香港有打小人嘛，哈、其实我们台湾也有一些流传，新闻界里面也有、就是说想办法取得一个你很对他很不爽，人的很不爽，他的照片就躲在那个报社的那个阴暗的地方，对不对哈、拿着鞋子打他，像打小人一样，打了以后他就藏在你的那个抽屉里面，对呀、这其实就是一种发泄了。 对，我觉得很多人心理治疗 了，对，就是让自己觉得说他这样会对他不好，他就不会再害我了。 我想来一个方法，我身上就有。踩小人袜，好、各位，这不是不雅哈，给大家看，这就是踩小人袜。 每天真的有这种人，每天穿在身上， 穿这个袜子呢，踩人就被你踩死啊！但我不是自助行销了，都是江伯乐送我的。 你有这样子的袜子几双？ 哦，我大家都100双了， 100双，因为身边有100多个。 我也听过，真的有人把那个敌对的那个讨厌的人的那个照片，每天在那个鞋子里面踩。真的有。 那2012年，哪些人在职场上运气会比较好，会有贵人相助？哪些人又特别容易犯小人呢？维忠老师告诉我们。 好的哈，那你运气好的话呢，就可以铲除异己啊，不是， 就不要了，要好人缘。 对，所以说本身来说。你自己本身如果是饮食生的哈，我们称为早上3到5点生的，或是我们说的那个早上7到9点生的，因为文昌星跟文曲星一定坐落在你龙年的官禄宫，简言之，我们称它为考试学业成绩金榜题名，文凭有成，智慧增长。本来只是个书记，后来变成律师，或是检察官，或是法官之类的， 就可以升官， 向上提升。其次就是老师，我不太会考试人，我可不可以靠朋友？如果你是农历3月或5月生的，比如说， 玉林哥是三月或五月生的，对不对哈？在这一年当中，他的职场上一呼百诺，他本来打电话绕人只绕两个，这年可以绕二十几个。 对啊，他当然啦，话术也给当啊， 对吧？ 那么我们，但我不是三月到五月啦。 你都听他讲完，你还吐他槽？ 我是二月， 在后台怕我的吗？ 我本来讲那么多是好的，我就很无聊，对吗？ 哎，这个朋友不能相信，他也是陷害你。 所以有这样的观众朋友哈，如果是三月五月生的话，那你就左辅右弼。我认为在学业跟职场方面有没有哈，左呼右应，一呼百诺，商誉是倍增的，好不好？那其实当然呢，也遇到好，当然也就是说要小心的部分有没有哈， 容易被人家整啊，被人家陷害的。 如果你是早上五到七点生的，或是下午五到七点生的，因为天空地劫在你的龙年的官禄宫，代表什么呢？头脑空空，投资空空，想法空空，甚至升官也空空。但是你不要难过，我们要知道这个运势，稍微做保守，不要做过多的投资或要进，或是太多的一些我们说造进，那么可以减少损失。所以我们称它为这个哈，天空地劫作手，投资失利，求官有碍。其次就是我们说的三十年次、四十年次、五十年次、六十年次、七十年次，包括八十年次的呢，课业学业会有很多的阻碍。我们称它为陀螺星，一定在你龙年的官禄宫。陀螺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自我局限，自我执着，过于倔，这个我们说倔强，在事业工作上反而是一个阻碍。那么你要放下，放下，随着大家的这个潮流跟想法去做，就不会有职场上的问题了。 对啦，有的时候哈，四大皆空，你无欲则刚，搞不好也是一个好方法。那其实哈，讲到这个职场如何来开运啊，有些人只是想求一份安定的工作，有些人想要转业，有些人想要投资，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。艾菲瑞老师，我们用星座来给大家指点一下吧。 好，那到了2012年哈，有这个四大运势哈，在十二星座里面要小心一下，看看你今年走什么运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走的升官运的哈，刚刚我们说了，一再强调了，今年金牛座是非常旺的，再来是双子座，我们的主持人以及我们的狮子座的朋友，基本上如果说你这次这个金牛座、双子座跟狮子座都是走这个升官运势，那第二个族群呢，它是有被挖角的可能性，有这个牡羊座、处女座跟水瓶座的朋友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是这个牡羊座、处女座跟水瓶座的朋友，如果有新的公司要挖角你，他愿意给你的工作，比如说多10%到15%到20%的话，基本上你是可以思考一下，因为你被越挖的话，才会。你的资金才会变多。再来我们要关心一下，就是有这个离职运的哈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双鱼座的朋友，我们曾老师哈，有这个离职运的哈，双鱼座 要离职啊，我这边好好的，我不要离职 啊，都希望他离开命界，对不对？ 还是他跟他向他的生命离职。你看命理界果然是有心结的， 真的有，没有没有 没有，没有。我希望曾老师呢，就是从你知道吗？就是 从偶像剧离职， 对， 不要口皮好讲。 好了，我们讲一下，就是离职运的这个很多双鱼座的朋友要提醒一下了哈，就是双鱼座、天秤座还有巨蟹座的朋友，在这个2012年呢，你工作运势可能会有一个想要换工作的想法，但是换工作并不是说不工作，而是说你有更大的目标跟愿景跟理想。好，再来一个那个要提醒大家，有坚持好运的哈。就是这个天蝎，对，天蝎座、射手座还有摩羯座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玉林哥还有我们的瑞德哥都是摩羯座嘛哈，所以呢，这两位在今年呢2012年基本上走一个兼职好运，所以呢，除了做名嘴以外，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，不管是进行的。 你刚说我也去研究星座来当星座老师， 可以， 不要抢他的饭碗了啦。 对，就如果说你有三个星座上榜的话，在兼职，所以在2012年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工作，多花一点时间兼职哈，就是说正职啊、外快都要两边赚，你工作跟。薪水就会旺旺旺的。 好啦，真的很谢谢哦，今天所有的来宾还有所有的老师们。哎，春假还有几天，今天初五啊，想一想哦，利用时间买个仙人掌啊，买个袜子踩小人，或者是呢逆转胜哈，玉林哥提供的方法，祝你开运一整年。国民大会下次见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。